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啦，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鲍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啊吓嘅陆续嘅加入嘅。 多 谢。咁美国嘅 Donald Trump 政府咧，近日咧就大笔咧系削减公共开支咧，就包括咧呢个美国之音啊，同埋咧自由亚洲电台咧，我希望咧只不过系暂停营业，同埋内部咧系装修啊，然后咧系改革嗰个机构啊，将来咧系归由卢比奥啊领导的国务院去统筹，我不相信咧会从此执笠，因为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都提供很多非常之另类啊嘅真实的资讯嘅，唔系净系话评论嘅。好似最近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咧，系对于香港咧系有一个非常之重大的警示作用。佢话咧随住签证条件放宽，呢个日本啊。中国人移民日本是不断增加，预计到了2026年中国移民是进入日本会超过100万人。不止是这样，近日有大批中国的家长就利用日本政府发展动漫产业计划，将仔女就送去日本那里读艺术学校，最终就不是真的想做艺术家，或者吸收日本的漫画文化的优越，而是获得永久居留权。有学者就分析指，随着中国国安法通过，令到港澳变成中国的普通城市之后，这些呢今天中国香港它中国化之后，亦都受到小红书广泛的这些大陆的游客的唾弃和厌恶。一阵咧，我哋会列队啊！中国人啊，对于香港、中国香港嘅观感，咁咧此消就比奖咧，就崇日咧就自然咧系高升，就日本取代中国香港、澳门成为中国移民首选。嗱，呢个现象咧，亦都引发咧日本政府同埋日本民间啊嗰个警惕，系嘛？嗱，呢个咧个关键就在于。自从香港有了国安法，恭喜你啦，就变成咧国内化之后，日本取代港澳成为中国移民首选。嗱，呢个咧首先咧就是佢取京都艺术大学咧为一个重灾区去研究。根据日经亚洲嘅报道，京都艺术大学嘅日本系日本嘅主要艺术学校，中国留学生人数近年大幅上升。恐怖啦！已经占领咗日本艺术院校国际学生总数嘅七成啊，系外来学生啊，系中国人。呢个咧同而家香港嘅中国香港大学、中国中文大学嗰啲咧所谓嘅海外留学生里边，其实系中国人啊，呢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呢个亦都证实我一路都讲，啲中国人讲到自己啲钱，讲到自己条命。同埋講到自己啲仔女咧，係一定唔會愛國嘅。你記住嚇 ，follow 咁樣喎。 嗱呢個睇住呢種現象咧，就已經咧係因為咧日本有一個漏洞，就叫高技能人才啊，同埋咧其他種種嘅這個可能日本人口啊嗰個生育率低啦所以咧佢要咧機不擇食啊，好似新加坡咁。10年前呢个新加坡政府有感于华人不肯生育，于是咧招揽大量嘅中国移民。而家咧就发现咧，新加坡嘅民间咧发现咧呢个后遗症咧系出现。好啦，咁呢个日本都系啦，啲中国人咧系送仔女去日本读书，借此取得永久权。以前咧就系集中喺东京啦，最早系浅草啦、新宿池袋啦。而家由大城市蔓延到咧去边远地区，呢个咧自由亚洲电台咧系访问住喺九州嘅一位台湾侨民田先生话，佢话中国人好聪明嘅，佢哋知道日本处于少子化状态，农村人口流向都市，呢个系真嘅。一啲设在乡村地区嘅学校缺乏学生，面临关闭，于是中国留学生去日本嘅乡村地区就读。嚟到填補日本人口，特別係青少年 是涌入大城市形成的真空。那么这么多中国人呢就不是来到呢东京大阪了，而是呢是全面进集日本的乡下，就影响日本的文化，对于日本来讲不是好事，是吧？啊，这些呢就日本现在各党派呢就警觉。咁啊点咧？其实呢个都系个市场诶个趋势咯，系嘛？你警觉冇用噶，自民党嘅政府咧，而家咧就向中国啊啊嗰个旅游啊提出咧，系咪免签证啊？系嘛？定系咧放宽签证啊？啊，同埋你要救，你要中国嘅钱救命啊嘛！你去过日本，你都知咧，咁多商场、咁多公司、咁多好食嘅日本产品同埋礼品，佢嘅包装咁靓。在一条街嗰度大大话话几十间，一啲过时啊嘅日本嘅和果子啊、和牛啊、白之恋人啊、饼干啊、朱古力啊咁咧，系会全部抌噶喎，或者咧系用嚟咧系当系厨余噶喎。咁啊最好当然咧，如果我喺日本开呢啲店，都希望多啲中国游客嚟，全部同我扫晒啦，系嘛？扫咗之后你又唔系留喺度，你留唔留喺度我唔 care 啦，你咪去九州嗰度耕田咯。总之啊，你走嚟讲嗰个。铺头嗰度买晒啲嘢，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小店嘅东主咧，我系无任欢迎。呢个亦都系人性普遍啊，唔好讲话弱点，系一个特点。喺个大趋势之下，我哋要睇下啦。点解日升咧就叫东升西降，叫日升咧就香港咧，系咪日本系喺香港嘅东边啊嘛？香港喺日本嘅西边，咪东升西降咯。啊，我哋睇到咧，不断有啲小红书嚟个香港，中国香港之后咧就狂踩。好似呢一位系嘛，就话咧香港咧就唔好嚟啦，系越嚟越似以前嘅唐人街。咁你身为中国人，点解你觉得咧似唐人街系一种咧系令你厌恶嘅现象咧？系嘛，唐人咪即系中国人啦，你要唔要做中国人咧？嗱，呢啲咧我相信啊，系应该咧系由蔡若莲领导嘅香港中学啊，系做呢个公社科嘅时候，关于中国人身份咧，叫啲学生喺街边嗰度咧，系访问下呢啲小红书。点解啊？佢哋信啊，香港越嚟越冇殖民地嘅特色咧，就唔好。嗱，呢一位咧就系大陆啊嘅一个女子，列举香港五大罪状，包括咧系讲中国话，即系普通话难沟通，食饭竟然要排队，同埋的士贵，即系佢哋原来唔习惯排队嘅。系嘛？你嚟到原来要排队咧，佢觉得好奇怪。你点解会排队啊？吓，点解唔系打针啊？你睇我哋喺邮轮嗰度抢自助餐，边个排队啊？排队系咪英国人教你哋噶？系嘛？你有冇一啲中国人嘅气味啊？扮咩嘢啊？咩叫法治啊？我啲英国人以前教你，你好叻啊？你系咪有民族？系你咪有香港民族自豪感啊？排队系咪一种变相嘅港独啊？我认为系咯。因为你唔似中国人咯，啊呢啲咧中国人嘅小红书喺度闹你咯，啊体验唔好咯，系嘛？然后啊踩到晕啦，啱唔啱啊？系嘛？加上咧就系啊乜嘢都要排队，到处都系人，感觉咧系唔好，普通话咧系难沟通，到处都系禁烟区，点解唔可以俾我煲烟？系嘛？同埋点解咧？我两个人嚟，你要讲我一坐一张两人台。我两个人嚟霸一张六人嘅大圆台，点解唔得？赶两赶，系问你系咪中国人？系咪歧视内地同胞？一答呢句嘢出嚟咧，香港嘅中国人，包括香港特区嘅官员咧，一定口哑，你一定跪低，亦都抵你跪低。吓，我每见到啲小红书一答出呢个叫，喂，你似唔似系中国人啊？点解你哋咁啊？点解你哋排队啊？啊！点解你哋食完嘢竟然要俾钱噶？啊！点解食霸王餐唔得啊？系嘛？我都觉得咧，啊！佢哋真系有道理嘅。啊！中国香港你快步赶上咧，系大湾区你个步伐都仲未够，系嘛？大家睇下啲中国人咧，就觉得你太似中国，所以佢哋咧系中意日本。呢、这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同港女中意去日本飞国泰机咧。是班班去就嚟去睇樱花啦，是班班爆满咧，系相似。而家唯有一个阻吓啊，啲中国人唔好去日本嘅咧，我觉得香港人咧系要将中国嘅小红书留低香港咧。你喺嗰个小红书，包括香港驻北京嘅经贸办啊，系向全国散播一个预言，就系日本将会喺7月5号会大地震，千祈唔好去，香港就唔会，系嘛？ 你唯有咁样咧，先可以刹住啲车，就留住啲中国人嗰个咧，系疯狂嘅暖日风潮。七月五号大地震，不过唔得，佢哋最多七月五号唔去啫噃，到咗七月四号夜晚11:59都系逼爆啊！你知唔知啊？同埋你话七月五号地震，如果唔地震，七月六号响响声又去过，可能适得其反。诶、哎，呢招都系唔使得吓，我收翻阿鲍生系咪啊？ 系啊，咁嗱，我睇咗呢篇自由亚洲电台嘅报道啦，佢引述日经新亚洲嘅新闻嚟嘅，咁但系咧我又咁睇，我觉得咧呢篇嘅报道咧都有啲唔公平，因为首先咧日本系修改咗嗰个高技术移民嗰个要求，将俗称个门槛就降低咗，以往咧要五年咧先至审批，而家就降到1-3年。咁再加上佢推广一个叫 Japan Cool 嘅活动，或者个叫政策咧，就特别咧优待呢啲，譬如话读嗰啲动漫设计啊依类啊嘅学科，咁所以咧佢提供到嘅分数咧系特别高嘅。咁所以根据啲中国留学生嘅计算啊，你知中国人咧好叻噶嘛，精打细算。就是如果行呢条路呢，就是最快获取呢个永住权。咁啊，所以呢点解咁多中国家长呢就去帮啲仔女去咁样做。嗱，其实而家中国大陆呢就分唔系话你究竟系咪党员同埋非党员。系要分呢你究竟能唔能够润出去国外定系留喺国内。以往呢喺呢个60-70年代就睇下你究竟有冇港澳关系嘛。如果你有親戚朋友喺港澳咧，你又好似咧著數啲啊，或者你啊有出路啊咁樣。咁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就睇下你有冇得出國啊，俗稱潤啦。咁日本咧係其實一直以嚟咧都係好多即係年輕人咧仰慕嘅地方啊。中國大陸好多年輕人咧都希望咧去日本發展嘅。嗱，點解近年特別犀利咧？係因為中國大陸嘅大學生失業太過嚴重啦，成千上萬啊！嘅大學生都就算揾到工咧，都係一啲好低廉嘅人工，可以低到2-3千元人民幣，仲係咧啲嗰啲叫非技術工作。咁所以好多咧，寧願係躺平啦，或者係即係啃老啦。咁依種情況咧，就促成咗其實有辦法有能力嘅咧，就會出國。咁日本既然你打開咗大門，再加埋少子化，即係話咧好多鄉村嘅學校咧都收唔夠人，咁亦都咧冇年輕人。咁所以中國人咪填補咗呢個空隙咯，其實同中國特區香港一模一樣噶。你咁多學校走咗咁多嘅學生，咁而家咪全部係嗰啲雙非啊、單非啊，或者 係 嗰啲高才通啲仔女嚟讀咯。 交得學費你就收啦。 無可厚非嘅喎，你佢哋又冇犯法，你自己又係歡迎人哋嘅。同埋日本其實近年咧，你都經去過啦，係佢成個面貌唔同咗嘅。特別係好多嘅遊客區，好多都係南亞裔啊，或者非日本人去服務你哋啊。咁所以其實而家日本個社會都轉變緊，唔係以往嘅日本啦，即係唔係我哋10多年前去嘅日本啦。 係啊，呢個咧係令人擔心嘅，因為日本咧應該係全世界攞咗牌嚇，佢係最應該可以保持佢嗰個種族血統純正化。嘅國家，日本咧之所以啊係令人人敬仰咧，就係日本嘅排外，就係日本咧嘅不歡迎移民，而令到咧我哋啊香港咧係去日本，即使一定要做一個過客同遊客，唔等於話你中意喺日本嗰度長住。個個都知咧，長住同埋喺嗰度旅遊係唔同，我哋知嘅，係嘛？我哋冇，亦都冇呢個心喺嗰度長住同埋歸化日本人。因为唔敢，亦都咧系带住崇敬嘅心情，唔想咧系去令到日本嗰个民族嘅血统咧，唔好讲话污染，唔好讲话污染，我哋自己点会系污糟咧？系咪？系出现杂质，知唔知啊？系嘛？呢个咧你要啊继续崇尚日本咧，你一定要支持吓日本嘅文化、民族嘅文化血统啊嘅，不能够抗拒杂质化。嗱，而家就系啦。我哋去到咧，好多嗰啲大酒店啊，啲執房嗰啲已經出現南亞裔，我想佢哋識講幾句日文噶，係攞工作證，這個無可厚非啦。因為你日本僆仔唔肯做嘢，同埋咧係少人做嘢啊嘛，咁啲基層嗰啲清潔工作係邊個做咧？ 咁佢揾南亞裔，我曾經問過，有緬甸啦、斯里蘭卡啦、尼泊爾好多呢啲咧，工人咧亦都係非常之勤力咁工作嘅，亦都不見得話個效率唔高。之但係佢哋始終都係一啲咧勞工嘅人口，係嘛？我唔知道咧，佢哋會唔會得到咧長期居留啊？或者佢哋如果佢哋嗰個日文咧係經過咗考試咧，或者得啦？呢啲唔知啊，係嘛？咁而家咧加埋 RFA。是引述日本媒体的，原来这个是更加严重的。啲中国人走嚟京都嗰度读艺术大学，国际学生占七成，佢话学动漫，学动漫学嚟做乜嘢啫？第一，你学出动漫之后返返去中国，你估哪吒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一路拍落去？你喺日本学到嘅动漫风格系用唔到喺中国嘅。好啦，第二，如果你在日本京都大学艺术大学度揸住个动漫学士位，你谂住加入日本嘅动漫界，系画埋一份，人哋系唔会请你嘅，系嘛？因为咧呢个咧日本嘅动漫同埋漫画，佢由呢个叮当啊开始咧，到好多啊呢啲咧，新海诚啊、宫崎骏啊呢啲啊，一定啊系要保持高度嘅日本文化嘅血统嘅纯正化。 我会咁睇，就算请你做唔到啊？点解咧？因为咧系一个地狱式嘅工作嚟嘅。日本嘅动漫界啊，你都听过宫崎骏嗰间吉卜力噶啦。啊，依间制作室已经系脍炙人口啦，拍咗好多好好嘅动画啦。但系其实佢哋员工待遇好低，工作时间好长，闲闲地工作咧12-14个钟。 系啊， 唔出奇噶，而且咧唔会有年年加人工加10几个%噶，唔加或者加好少啊，跟住咧就长时间工作冇 OT 啊，跟住你嘅上司或者你嘅老板咧对你嘅态度可以好差啊，呢种就系日本嘅高压嘅工作文化，特别喺动漫界，所以其实呢啲学生咧，中国大陆学生咧，佢唔会做呢份工，或者做唔长嘅嗱点。点解佢哋会读呢个呢？其实因为佢讲来讲去就是因为嗰个系属于高技术人才。因为你一系高技术人才之后咧，你可以申请埋父母啊，或者你个配偶啊一齐啊。咁呢个咧就系中国人其实以往咧，无论喺欧洲啊或者美国都系用呢招噶啦，系咪先？你成为你有咗嗰个居留权之后咧，你再申请你嘅亲属过嚟啊嘛，系嘛？ 佢呢啲系另类嘅走线人啫嘛。个性质同中美洲嗰啲咧，用来两只脚穿越危地马拉森林进入加州咧，系完全一样嘅，系嘛？只不过咧，即系佢哋做得咧，系冇咁血淋淋咁解，系嘛？咁啊，如果系咁，日本京都嘅艺术大学嗰啲教授同讲师，年年收咁多啲中国人入嚟，佢哋都明知道吓，你哋毕咗业唔会啊投身呢样嘢，你都系想居留，居留咗之后可能咧走去开餐馆，或者咧系做一啲基层嘅嘢。咁呢啲教授點會有心機教呢？係咪啊，望落個課室全部都係中國人，你估裏面啊佢會有另一個中國嘅宮崎駿呢？佢除非佢哋返去啦，返咗去之後中國有一個自由創作嘅環境，但係你呢個唔使諗啊，你未來100年都唔使諗。所以你走嚟讀呢啲咁嘅藝術大學讀嚟做乜嘢啫？即係而家中國嗰啲留學生嚟到香港去報讀新聞傳播系，報嚟做乜嘢啫？本来香港而家都冇传媒咯，翻到大陆咧，所有传媒都系中共啊，系控制嘅工具咯。新闻传播系吓嗰啲咁嘅讲师咧，教授咧系讲紧美国同埋西方嗰啲新闻自由，点样写新闻啊，点样采访啊，点样客观公正。你嗰4年都系浪费时间嘅啫，你都想啊，毕咗业之后系整个高才通揾条窿捐入嚟啊，然后咧系攞到呢个香港居留啫。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亦都唔在乎你系咪真系一个新闻传播人才，最紧要攞你3000万落嚟，攞落嚟然后消费同埋买楼咁就得啦嘛，系嘛？所以呢啲咧就而家全部系变晒质嘅，呢、这个亦都系咧东亚一个咧系市场 follow the money 嘅现象。吓、你猛吹到中国将来嘅前景点好啊？吓、这个、呢个咧，哇！呢个 DeepSeek 啊，再加 AI 啊，嗰啲人你越吹，嗰啲人越系走出嚟嘅。吓、然后咧带住啲钱走出嚟嘅。吓、然后你话你越叫中国香港嘅中国人系学做中国啊，装中国人啊， 特区政府融入大湾区啊，原来得到嘅小红书嘅中国游客咧，系对你一个越大嘅鄙视啊！呢啲就系个现实嚟嘅，咁你咪继续做两面人咯。对于香港特区嘅高官，你咪继续领个一个月个十零万咯，你视而不见咯。好似京都艺术大学嘅教授，同埋澳洲嗰啲大学、英国嗰啲大学教授，佢明知道坐满半个课室嗰啲中国人其实系顾客嚟噶，你教紧嗰间唔系大学，系学店嚟噶。你只要每个月有粮出咪得咯，而家有粮出就够啦吓，有粮出咧，个个月薪高粮准咧，系十万八万又好，三几万又好，呢个系最稳阵，因为兵荒马乱啊，连苹果啊、HSBC 啊呢啲咧国际金融机构啊都喺度裁员啊吓，马斯克啊喺美国联邦政府啊、教育部啊一剁就数以万计啊，所以对于京都艺术大学啊、中国香港大学嗰啲咩电影系啊、传播系啊呢啲咧，教授讲师咧，佢视而不见，你出粮就得啦。吓，所以咧呢、這个当然你话会唔会影响到啊？呢大学教育嘅学术水准咧，啊当然会啦。但系你唔可以 cut 呢啲 department 喎、 啊。不过咁、啊，陶生，我又觉得 咗咧，喂，好多人失业噶喎、啊，嗰啲教师、 啊。除咗失业问题咧，其实都留一点香火啦，因为真系咧，好多日本嘅年轻人咧。唔会投身去读呢类咁嘅大学，同埋同好似香港一样，等于好多香港嘅学生唔会走去读硕士或者博士嘅课程一样，或者读一啲咧新闻传播啊、啊电影电视啊嗰啲，佢哋都唔会去读嘅呢啲研究生嘅位啊，一来可能系觉得嘥钱啦、啊，另外学费又高啦，咁所以调转角度讲咧，有咁多中国留学生去到日本读呢啲艺术学院咧，系养住嗰啲老师。或者養住呢啲文化啊，如果講得美麗啲，嗱，譬如話我睇過一啲，譬如話設計和服嘅啊，點樣去繪畫一啲和服衫上面嗰啲花紋啊，原來咧都要學好長時間，同埋咧好慢嘅嗰個過程。我諗唔到年輕人咧係會有咁嘅耐心咧去慢慢學，咁但係咧就有中國或者香港嘅學生咧去讀呢、這個。咁啲日本嘅老師都好用心去教嘅，咁我就睇到其實個老師可能佢唔諗究竟呢班學生最後係做乜嘢，或者會唔會繼承個衣缽，佢只係將自己所學嘅嘢貢獻出嚟。嗱，呢種我覺得都可能係為日本嘅文化留一點血脈啩，可能將來可能呢個種子會開花咧，係咪？ 匠人精神呢個係日本人咧一種咧即係文化好優越嘅品質嚟嘅。佢明知道你呢班人咧係走嚟咧，係最終借聽割和，係攞永久居留。但係只要你坐得我課室，我咧係嗰個職責收得人工，我一定咧係盡全力教你。當然咧，呢個咧裏邊十個中國留學生裏邊咧，亦都唔可以講話十個咧都係五鬼雲財老鼠偷油嘅偷渡客。可能裏邊有一個半個係來自咧內陸一啲省份，好貧窮，但係咧自細對日本文化好向往，同埋亦都有天才。去學習和服設計，對於日本嘅色彩咧，係另有一番美學嘅觸覺嘅人。嗱，呢啲咧只要十個裏邊或者一百個裏邊有一個，佢去到京都係學和服嗰個設計同埋咧嗰啲圖案嘅繪畫。如果佢將來有一個咁嘅走到出嚟，係改良啊中國香港特區早嗰輪啊提倡嗰只極之庸俗同核突嘅古裝漢服。是令到中国的汉服和服化呢，咁我諗觉得嗰一百个里面99个走晒又去唐人街，呢个呢新宿歌舞伎町嗰度做鸡扯皮条啊，又或者呢做洗碗啊，咁都好呢都抵嘅，係咪即係精虫咋嘛，三亿条精虫里面呢有29,999万冲落厕所㗎嘛，只有得一条係成功进入个卵子嗰度，然后呢成就一个上帝嘅奇迹。只要一条 out of 三亿条咧，生命都系有意义嘅，系嘛？所以呢个日本艺术京都艺术大学啊，呢条咁嘅数咧，你话系负面定系正面咧？呢、這个又好难讲，睇个大趋势梗系唔得啦。咁但系我哋嘅大趋势就系中国人咧系厌港咧，就崇日呢个趋势就系你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完全表错情咯。你搞嗰啲夜缤纷啊、熊猫经济啊、庙街经济啊。全部是自作多情咯。你个大趋势就是令到咧中国香港越嚟越似中国，是冇咗香港啦。结果你睇睇个小红书咧，人哋是不领情咯。 加埋中國人嗰隻特殊嘅國情啦。嗱，每日都有呢啲咧好趣怪嘅新聞噶，好有娛樂性噶。例如中國嘅大媽嚇坐呢個輕鐵地鐵係買兒童飛，係俾咧俾人截到嚇嗰啲工作人員啊啲保安咧就唔敢趌噶噃，係咪一趌咧你係咩新鮮蘿蔔皮啊？嚇你係咪中國人啊？我揸持兒童飛有咩問題啊？再加埋一輪嘴啊！你是什麼人？你是香港人？你以為你什麼了不起啊？啊！你媽的！你以為這是你？你以為還是英國人管啊？啊！你這個普通話怎麼說來說去說不好啊？啊！你怎麼不照照鏡子？哇！那個中年的香港大叔真是怯的，你知不知啊？他怕駁兩句咧，係俾人舉報啊，係你違反國安法啊，同埋搞港獨啊，知不知啊？所以呢個氣勢咧，呢個氣場啊！是绝对是有利于中国大陆的小红书。于是我日日在那里踩爆你，日日在那里审判你，是吧？你日日呢你就睇钱份上。因为你而家内部消费冇力，你是靠我哋。吹咩？呢啲就是 follow the money 啦。唔可以话佢哋错。冇话错㗎，呢个世界。有钱嘅永远系啱嘅，使钱嘅一方永远是对的。所以呢啲呢你就睇到。不断有网络啊，系嘛？话咧，哇！嗰啲小红书嚟到顶唔顺啊，啱唔啱啊？咁啊，极少数嗰啲文青咧，就话都系香港有质素，佢哋揾嗰啲殖民地风味嘅啲地方去打卡吓，嗰啲咩香港大学嗰啲楼老师楼对面嗰啲钟楼啊，呢啲咧佢真系打卡，因为咧呢个系殖民地风情啊嘛，系咪？台湾仲多啊，总统府啊，大正年代，不过佢哋冇得去啫嘛。咁日本咪嗰啲嗰个明治维新之后都好多啦，你走去福冈九州啊嗰啲。呢啲你知道乱日同埋乱籍呢，只要你喺呢方面懂得崇优呢，我諗香港仲越嚟越少，不过拆得差唔多㗎啦，都俾佢打卡。打完卡冇用㗎。你真係香港大学嗰个钟楼嗰度打卡，你唔通中国香港大学张场下令每人打卡收10蚊咩？你一夠胆收㗎啦。你成个中国香港大学即刻喺个小红书网络嗰度俾人踩冧，咁咪唔敢收咯？唔敢收，你咪成个中国香港大学嗰度叫小红书打卡化，而唔系一多个系一间国际学府咯，系咪啊？系嘛？所以而家咧呢个我睇睇，即系自由亚洲电台啊呢啲报道咧，系仍然咧系有保留价值嘅，系嘛？呢个咧古仔咧亦都系咧。非常之得意嘅，系嘛？呢、這个里边咧，亦都会讲话啱定系唔啱嘅，系嘛？啊，虽然话呢、這个啊咁样样咧，日本嘅乡下嘅真空俾啲中国人去填补，呢、這个对于日本嘅文化系咪一件坏事咧？呢、這个留翻俾日本政府同埋民间吓、啊。如果你觉得系衰嘅话，你咪补救措施咯。但系如果你觉得穷需要中国人嘅钱嘅，你咪暂时大爱包容咯，好现实噶，系嘛？ 冇错啊，咁所以呢篇报道呢，我觉得系有正反两面嘅，睇你个角度好似半杯水嘅原理啦。咁你可以为日本感恩嘅，系咪？喺有咁多年轻人补充个劳动力啦，又或者咁多嘅外汇啦，养活返咁嗰啲艺术学校嘅老师啦，或者佢哋嘅校工啦，咁其实都系好事啊，系咪？陶生 系啊，所以当年呢前首相安倍嗰个眼光好远大， 嗯， 佢系中意睇嗰本咧《永远的零》小说，同埋嗰个改编嘅电影，吓佢咧系提倡咧日本嘅中学生咧系睇多呢啲小说，系咧系将日本啊以前嗰个传统嗰个武士嘅精神重新复兴。咁好可惜咧，呢套小说改编电影《永远的零》嗰日本男主角啊，后来都自杀死埋，系嘛？你睇最尾好感动啦，佢睇到。啊！佢个阿爷啊，系咪定系老豆以前咧做日本嘅皇军嘅空军，有一段咧咁嘅战争史吓、啊，令到咧佢发现家族嘅秘密咧系突然间发人心性，系寻找人生嘅意义。佢望去个天咧就睇住啲飞机啊！這個、呢个咧亦都同宫崎骏嗰套叫做《风起了》咧系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咧，日本嘅民族要自救咧啊，佢哋咧系要多多谂下。太平洋另一边咧 ，Donald Trump 啊，嗰个咧，好似啦，非常之粗鄙啊、粗暴嘅说话里边咧，嗰个微言大义嗰个精神系乜嘢？其实系异曲同工。 不过，就算真系俾佢哋攞到呢个居留，或者系即系冚家搬晒过去，日本嘅移居咧，都唔系一件咧咁容易嘅事。我自己生活上边啊， 好多人 呢 去到之后呢都要融入或者接受当地的那种文化啦、工作那种强度啦、那些人情世故啦、尖酸麻利啦、要读空气的生活方式啦。嗱，呢啲可能對於嗰啲中國留學生嚟講，都係一件苦事嚟嘅喎。為咗離開中國，為咗潤去其他國家，佢哋選擇去到日本，喂，都係一件都唔容易嘅事啦。 咁噃，我咁多年去日本咧，我發現嗰度咧係有啲中國人移民咗20年，尤其做啲文職啊、翻譯啊嗰啲咧，佢個行為規矩咧，佢潛移默化係日本化嘅喎。 嗯， 佢講嘢自然就細聲啲喎。同埋佢行路自然規矩啲喎，因為佢點解？佢喺下意識同埋意識裏面咧，佢令到自己更加似一個日本人，所以有時我撞板嘅，見到一個咧女子30几岁啊，好斯文啊，開口講日文啦，我唔識聽佢嘅口音啦，我以為佢日本人，原來佢係中國人，一問係嚟咗20年。咁我話恭喜你啊，你脱胎換骨升咗呢。佢話係啊係啊，我哋呢融入日本社會一定要守佢哋嘅規矩，都有呢啲人嘅。咁你咪提升，慢慢多呢啲咪提升返你自己嘅人種囉，係咪？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睇。風雲谷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係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凤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以前嘅香港人咧，嗰阵过嚟咧，有决心同埋佢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即系一个政治决定嚟嘅。我大胆啲讲， 司纪贤而家呢个咁样搞法咧，佢系一个够落手咁辣嘅人，咪对佢自己冇好处，因为咧佢冇，佢完全唔提呢一次暴动嘅 root cause。相信咧，国际间都好注视黎智英案同埋47人案咧系点样判。 咁我哋嗰时预测到跟住发生嘅一连串不幸嘅事件，嗱唔系先知，只不过系少少历史嘅经验同埋一种判断，就叫啲人咧就唔好继续落去啊，见好就收，或者叫做咧 留有用之身。 留有用之身 喺某种程度上，十步揽炒咧而家喺度实现紧。 我记得你一集咧，突然间你好认真去反问，我唔记得前面咩。你是反问乜？你哋而家系革命咩？ 系啊， 系革命，早啲出声啊！你话定俾我知啊嘛，真系革命， 因为一定踩亲中共条尾，佢一定喐你。 嗯，因为喺佢嘅历史同埋佢嘅政权嘅历嘅经历里边，革命就 系 要建立嘅， 系佢垄断噶。 系啊， 啱唔啱啊？中共就系因为你去完烛光晚会。有禮貌，如秩序散場，又個個翻工，第二日佢先至俾你搞足20年。你冇唔記得而家嗰兩有香港幾張報紙都係收緊費啊，10蚊一張係嘛？如果我冇記錯，10蚊一張你有咩？你值咩錢啊？啊，你睇唔到文匯大公嗰啲乜通街係免費派嘅咧？你會唔會用10蚊一張又10蚊啊去買份人民日報海外版啊？冇人噶嘛？點解你張報紙值10蚊咧？以前？就是你以前的生态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家冇晒啊，是吧？嗱，我在商言商，我是纯粹是一个呢叫消费者的角度。冇晒的话你点解值呢啲钱？所以呢点解我十几二十年呢我是保持一个独立性，我啲同呢啲人呢佢哋唔会 friend 我，我亦都唔会同佢哋呢係飲飲食食就咁解。哇，嗰陣时有一对嘅即係美国长老会嘅好年轻嘅牧师过嚟教书做班主任，佢个名叫 Richard Rawlins， 短头发白恤衫打领呔，